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854集，备战上。几个面具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这时远处不知何处传来了一阵号角一样的嗡嗡声，那些面具人没再停留，一闪身往不同的方向飞走了。展昭和白玉堂都皱眉望着码头的方向，那号角声是从江面上传来的，这帮高手无缘无故出现，发生了什么事儿？远处屋顶上，吴沙看着那几个面具人逃走，问天尊和殷侯： 你俩不管啊？ 小朋友打架我怎么好出手啊？ 殷侯也所谓的一耸肩表示没兴趣管。吴沙大师摸了摸胡须，摇头回祠堂继续念经去了。展昭蹲到那大个子身旁，伸手拍了拍他的面具。 喂。 那大个子动了动，抬起头看众人。展昭伸手将他的面具一摘，因为面具已经变形了，而那大个子脸上肉又多，似乎是卡住了。 哎呦妈，陈毅得难毁容了呀。 那胖子粗声粗气直嚷嚷，展昭哭笑不得，一伸手将他腮帮子上的肉往下一按。 哎呀。 那胖子被白玉堂打得头正肿着呢，这一下可痛死他了，不过肉倒是被按下去了。展昭往外一拽，面具被拿了下来。面具下面是个粗糙的汉子，大汉脸一半肿了，不过面目还是分得清楚的，没什么特别，众人都没人认识这位高手。展昭抱着胳膊歪头看他： 你是谁啊？ 那胖子挣扎了一下，将自己那只肥厚的手抬到眼前看了一眼，就见右手虎口都裂了，每一根指头上都有伤，肿得都弯不起来了。大个子不满地看了前方的白玉堂一眼，撇嘴回了展昭一句： 我姓武素。 武素名字吗？ 倒是还挺坦白啊。 啊，丹阳。 胖子又挣扎了两下，一脚踹开压着自己的那堵墙，喘着粗气坐起来。 叫我五爷也曾。 展昭眨着眼盯着那胖子看着，想分辨他是说真的还是故意那么说，想调侃一下白玉堂。白玉堂也回头看了一眼。江湖上自从出了白老五之后，很多江湖人排辈分都错开那个五字，因为江湖人一说五爷想到的就是白玉堂，免得惹麻烦。那胖子揉了揉手腕，抬头看看四周。 哎呦，这大宋朝还有你们这样的高手呢。 边说武素边对前边的白玉堂扬扬下巴： 哎，你谁啊？ 这胖子是装的还是真不认识啊？ 他是白玉堂。 展昭帮着回了一句，边观察他脸色，觉得他并不像是说谎。 白玉堂，哦，对对对，那天老四啊，好像还说起过，还有一个叫做什么散渣的。哎呦， 渣渣你个头啊，展昭！ 胖子话出口就挨了展昭一个烧力，大个子揉了揉脑门，撇嘴： 哎呦，这都一样啦，反正都是坏人。 哼，坏人。 林业火和叶知秋也下来了，林业火抱着胳膊就问白玉堂： 哎，这个不像是装的，也不像是傻子，不是中原人吧？ 武功根本不是中原武林的。 其实此时天尊和殷侯也在讨论，两人都没见过这种武功路数，不知道这群高手是哪儿冒出来的。另外看这人的体型，如果硬要说的话，可以说这位大哥连人都不像，不过 武功好成这样竟然不认识展昭白玉堂，这就有些奇怪了。 你从哪儿来的？ 我跟着莫大人来的。 莫大人？ 展昭脑子里过了一遍，不记得朝廷里有个姓莫的官员。 从哪儿来？ 海上呢，刚到。 你们来干嘛？ 攻占皇城，抢皇帝的位子啊。 大个子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感觉就跟说去太白居抢位子吃饭一样那么轻松。展昭皱眉看着眼前这个不知道该说缺心眼儿还是没常识的武素，造反的他倒是也见过几个，不过造得这么高调的他还是第一次碰到。皇宫里，赵祯突然仰天一个喷嚏，刚进院门的陈公公赶忙转身往外跑去宣御医了。赵祯揉了揉鼻子，对南宫晃手指：“ 不妙， 皇上哪里不舒服？ 眼皮跳。”“ 哼哼，我要是你们，干脆让大宋皇帝举动交出皇位得了，还能保住自己和全城的百姓的命。”“哼。”“我们不过是来探路和办事的而已，这大军还没到嘞。”“ 大军？什么大军？” 白玉堂微微皱眉，武素冷笑了一声，慢悠悠开口：“ 切，10万水军。 众人都一愣，林业火一挑眉：“ 10万水军你就想攻下大宋？还这么巧？我们开封水寨好像也有10万水军。 莫大人用兵如神，百战百胜，别说你有10万人，就算是100万人也要输的。” 没等展昭说完，那武素笑得前仰后合，众人嘴角抽了抽，特别是那几个当兵的，心说拍你一脸九王爷你信不信，还百战百胜，谁怕谁嘞。说完，武素还挺得意，他眼眉微微一挑：“ 曹氏皇族气数已尽了，让曹真洗干净脖子等等。”“哎呦！” 话没说完，展昭又赏了他一个烧力：“ 是赵。”“ 对，都一样，反正呢，五爷不识字。”“哎呀！” 话没说完，展昭索性一脚把他踩地上了。“ 你家五爷才不认字，你给我改名字。” 渡头水军的军寨还没有完全建起来，战船刚刚送到，没有试航过，水军也刚刚组建没多久，东拼西凑的大多是新丁，10万人里有8万是半吊子，一切都还没有开始，但是战事却迫在眉睫。赵普皱眉站在船头，皱着眉头听完了展昭跟他说关于武素、莫大人和10万水军的事情。欧阳少征听了就觉得可疑：“ 10万水军，那满载至少也要20-30艘大型的战船，再加上补给船等等其他的，这么浩大的规模，根本不可能悄无声息地进入内海，更别说到江上了。”“ 所以武素说他们只是探路，真正的大军还在海上，还有些时间。” 众人都点点头，下意识看赵普。赵普想了想，伸手一拍展昭的肩膀，又看白玉堂：“ 哎，你们俩帮我个忙。” 展昭和白玉堂都爽快点头，示意他尽管说：“ 带着天尊去一趟楚州府，无论如何等我大军到前，楚州府绝对不能乱。” 展昭和白玉堂点头，心中自然明白，开封是都城，而且远离海岸，船再大，水军再厉害，离开了水也没用，而唯一通过水路入开封的要道就是眼前这条汴江。楚州府位于淮南江南交界处，四江汇聚，汴江、淮水、长江四水，东南西北四条走向的大型水系全部在那里交汇，是军事要地。对方的船显然还没到内海，一旦进入内海，第一个要拿下的就是楚州府。赵普虽然不打水战，但不代表没有研究， 楚州府的守城将领是他亲自安排的双生兄弟，一个叫陈邦，一个叫陈峰，这两人功夫极好，而且十分精明。如果楚州真出了什么事儿，他俩就算死也会想尽一切办法来报信，到目前为止依然没信息，表示楚州暂时安好。展昭等人轻功好，尤其是还有妖妖会飞，带上天尊一起到了楚州，就表示万无一失，有楚州才能将人家阻挡在家门外边。展昭和白玉堂回到喵喵楼，收拾了一下东西，带上天尊就立刻赶赴楚州了。欧阳也要带上人马赶去楚州，赵普却一摆手：“ 你留下。”“ 不是吧？你打仗不带我？”“ 你和黄成军都留下，维持开封的治安，顺便接无沙大师和微臣大师进宫保护皇上。” 欧阳一脸怨念地看赵普，不过他也知道没用，赵普虽然是他把兄弟，但军令如山，而且他这急性子，做先锋一马平川打仗还行，说到海战估计也是有力气使不上，而且谁叫他是皇城军统帅呢，只能留下看家。赵普让邹良和林业火带上一部分兵马走陆路，沿着汴江南下赶往楚州府，尽快和展昭等人会合驻守楚州。沿途跟各驻地的湘军借调水性好的将士，并让他们提高警惕。另外，赵普让龙桥广整肃水军，在陷空岛几位兄长的协助下，尽快将战船装备好，备齐粮草，三日之内动身，顺汴江南下赶赴楚州。最后，赵普让叶知秋带上罗英、罗渊两姐弟，还有那个曾经去过恶虎岛的老头石金，准备一下一起和他南下。叶知秋也没多问，帮忙准备去了。林业火借出了火凤堂的船，让肃清和火凤堂的人驾船，保护要随船而行的这些人。影卫们也各有各忙，因为是紧急出征，所以特别赶，但众人也都有这方面经验，所以有条不紊地进行中。这么大的乱子，开封城自然早就传开了，开封百姓大致明白是有人从水路来袭，赵普要带兵打水仗去了。众人倒是也不担心，毕竟有赵普在，打仗就不怕输，等着听好消息吧。大致安排妥当之后，赵普带着公孙和小四子还有几个影卫回了开封府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大家好，我是林业火的配音谢必安。那么新年快到了，由林业火给大家送上新年祝福。哼，新年快到了，那祝你们大家新年快乐，事事顺利吧。嗯，但是我还是天下第一帅的啊，你们谁也不要跟我争。哦，对了，看到邹良了吗？啊，谁说我想他了？那没事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啊，就是这样，所以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事事如意。